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看电影作为老百姓的休闲娱乐方式是再普通不过了，可是在过去电影还没在中国普及那个年代，老百姓想看电影却又看不起的时候怎么办呢？有一种娱乐活动能够代替电影，那就是拉洋片。各位好，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我从过去的洋片到现在的电影，给您讲讲其中的变迁。这拉洋片又称西湖景、西洋景，表演的时候艺人将各种画片装入特制的大木箱子当中，箱子的外壁设若干个圆洞，洞上装一个凸镜，观看者通过凸镜往箱子里头观看，表演者一边拉放画片，一边根据画面内容配唱词和锣鼓。说到这儿呢，咱们就来通过一段相声感受一下洋片的魅力，来听郭荣启、马志存合说的相声拉洋片的片段。 洋片多少种呢？ 是啊，有推片，有水箱子，有切巴掌、净巴掌。 哎，这您得给我具体介绍介绍，什么叫推片？ 这个推片啊，是一尺见方的小镜子 啊， 三套，两个人站在两头，来回推，导致这个片儿 是 俩人唱，这个唱完了，那个人唱。 您来了， 哎，这一张了，我们照下来呀，那多么好哎，的看了， 最好 小马屋的这厨房棉花。照在了山岸边， 您这是 推过一篇去， 哦，这就叫推片， 这叫推片。 哦，您还说有个京八张， 京八张有个出名的大金牙 啊， 姓焦，叫焦金池。 对， 他可没有画， 哦， 指着唱逗乐， 哦，就卖这个唱。 带个滑稽身段 啊， 唱出来跟猫叫似的。 您再给学一学 云遮月的茶鸭嗓 啊， 在我里头再看呐， 这猫味就出来了。 有一有层，那三月寒食肉，他到了清明，上坟来了一个小寡妇。他一旁走着我，他泪盈盈，头戴着白，身穿着孝，那三寸金莲那白布梦，左手拿住了千张纸，右手拿着浆水瓶，将身来在了新坟上，弯腰坐到了第六瓶，他用手点住了千张纸，叫一声死去的丈夫要你听，你今一死但是不得要紧了，撇下小奴是姑姑另定了。 来。 哎，学的可是太像了。 大金牙就是， 哎，真是这味儿。 对， 还 中切巴掌。 这切巴掌是什么呢？ 切巴掌这是野生意。 什么叫野生意啊？ 赶庙会啊，赶集呀、啊，三木馆啊，北京天桥啊，哪儿全去 哦， 三五天就走 哦，待不长， 可厉害啊， 蛮厉害。 这切巴掌，他要在那儿摆好了箱子，让到谁那儿，谁就得瞧。 但人家不瞧呢， 他有生意话绕你 哦，生意话嘛，刮缸绕脖子。 哎，他损你骂你， 损人骂人，人家还不瞧怎么办呢？ 不瞧就热闹了， 干嘛呀？ 就开打了。 您这太夸大了，怎么这拉洋片子还敢打人 啊？ 我不信，我也没赶上。这样吧，您把那拉洋片子找来，让到我这儿，我就不瞧。 你这不诚心难为我吗？ 怎么呢？ 您这是叫我找拉洋片，我哪找去？ 那怎么办？ 今儿不是你是杠头吗？ 啊， 这么着，咱俩在这儿表演表演。 那怎么表演法呢？ 我去那拉洋片的， 我呢？ 你去那逛三木馆的，我让你瞧，你就得瞧。 我还不信这个，咱就表演吧。 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金大家伙当不了场，烧热的锅菜当不了炕，可当不了先生就说了：“你是干嘛嘛呀？” 什么？ 我是拉洋片的。洋片跟洋片不同啊。俗语有这么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这是西湖美景八大片。哪位老先生瞧，哪位老先生看，让你了花钱不多，乐乐呵呵。哪位瞧，你过来往我这个小板凳这么一坐，就到了西湖美景了，你不用花盘缠钱呢。哪位看呢， 全生一口， 说了半天没听见。千人走道，一人留头；万马迎中，一人挂帅。人不头不走，鸟不吃不飞。找引路的财神爷，怎么着？哪位头去？那，哎，怎么全举起来了？你看这大他瞧着你的全愣住，全不瞧，不就完了吗？不瞧啊，全走得了。 哎。什么玩意儿都给说散了，不全走干嘛？你让啊。 哎，对呀。 他 哪不了分就说了，拉洋片的，你怎么说俺是不瞧啊？你下得俺这位的让上一让，你让在俺头上，俺不好意思不瞧。这话可是你老说的对吧？ 这哪位说的？ 不， 自己找台阶，人都没说呀。 你怕挨打呀？没关系，让是让。有句话我说在头里， 你说吧。 我让走你头上，你要是瞧了，咱算两全其美呀。 那么要不瞧呢？ 我要不打你，我是个鬼孙。 顶客，您各位别害怕，有我一人盯着了，您就甭管。 哎呀，这坐稳了，一位也走不了了。 要绑票是怎么着？ 要发财打这面来， 来吧。 这面看让哪位啊？这全是刚站下， 这怎么那么寸呢？这 来到这里， 这边， 这全是老街坊啊。 谁跟你是街坊啊？ 这面呢？ 这面有吗？ 这全是老朋友了。 谁跟你过得着啊？ 呀，怎么一位瞧都没有吗？ 嘿嘿，完了。 怎么些个位不能没有？多多少少得有一位。 哎， 我得慢慢找。 好吧， 慢慢找，慢慢看，慢慢找，慢慢看。往远处来来，再慢慢瞧，慢慢看，慢慢。在这里呢， 我就知道得找我呀。找哪位，哪位都得打他。 老先生，你老瞧瞧吧。 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西湖洋景八大片呢？ 不，你这就是西湖洋景八大片。 对嘞。 哎呀，早就听说过，没见过。 哦，听说 今儿你送到跟前来了，那我乐得呼的。 瞧瞧吧。 哎，不瞧。 这就冒坏。 嗯， 听说过还想着。 哎， 今儿个来了为毛不瞧呢？ 我不知道你这玩意多少钱呢，怕你讹我呀。 哎呦，怕我讹着你了 啊？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怎么着？ 饿不着你 哦。 你瞧完了，满盘满算两个大字儿， 多少钱？ 两个大铜子儿啊。 两个大子儿啊？ 对嘞。 哦，瞧你这西湖洋景八大片。 八片 还甭说，瞧这八大片，你走道走累了，坐你那板凳歇一腿都直，就冲你这俩大子儿。 瞧嘞。 不瞧。 哎，冷小热哈哈，俩大字儿怎么不瞧？ 便宜是便宜， 嗯， 兜里没钱。 怎么着？ 没带钱，别摸。 嗯，兜里没带钱。 哎， 怎么大个子出来不带钱？你们家道也放心呢？ 这什么话这是？ 嗯 嗯， 穿的也干净，口袋也干净啊。 你管不着， 没带钱呢？ 啊， 哎， 怎么着？ 有这么句话，家有万贯，有一事不变呢。 对， 不是没带钱吗？ 啊， 得嘞，叫你个朋友白瞧白看。 哎呦，怎么着？让我白瞧白看呢？ 行了吧？ 不瞧 不。哎，这什么话？你白瞧白看都不瞧？ 对了，白瞧完了，我还搭你这份人情啊，我犯不上啊。 你了，这话说错了 啊， 说错了。 怎么？ 你白瞧，不但搭我的人情，我得搭你的人情啊。 这叫什么话？我听不明白。 老先生，你听听我说呀。 嗯， 我初次到这里来。让着你了，这是头一位。 哦， 你要不瞧，再往下让不好让了。 嗯， 让着你这头一位，你要是瞧了，往下让就全好让了。 哦， 说内行话，你给我比比脸子；外行话，你给我引引人。 嗯， 找别人要钱，不找你要钱，我端起饭碗来想了，念你的好处，一天饱饭是你老上家，你还不明白吧？ 你瞧瞧。都说这外乡人不会交朋友，你看说这话挺对啊。初来到此地，你呢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 明白？ 一家人多大挑费啊。啊，你让到我这儿，我一瞧给你喊一声好，比别的位喊十声都对。你多让人家钱，不要我的钱，回家一顿饱饭你吃饱了，念我的好处，我白瞧你的洋天，还能交你的朋友，一举两得，三全其美，就成这个。 瞧嘞。 不瞧 不。你看看全明白，怎么不瞧呢？ 不瞧啊。 真遇见这种人了，没有办法呀。完了，咱坐到了行市了。 嗯， 给你老做个揖了。 作揖啊，你跪着给我磕头我都不瞧。 哎，怎么着？磕头全不瞧 啊。 咦，你看看。今天真赶上了啊。 嘿嘿， 老先生， 嗯， 你说你没钱我不信。 嗯， 我不信呢。 不信呢？ 我看你是金戈铁手，洗了大腿，肥碎的脑袋。 我这什么貌相？这是 你也不是那三枪打不透的。 哥，我一枪就趴下。 你不是不瞧吗？ 啊， 看你这门了吧。 怎么？ 咱要是打上再瞧可就完了。 对，打我都没听说过，我就不信这个。 我不信呢、 啊、 你敢说三声不敲，我就让你个眼看看。 嘴呀、啊、在我脑袋上长着。 嗯， 300声我都敢说。 是吗？ 你听着。不敲。 哎， 不敲。 哎， 不敲。 敲不敲？敲不敲？ 真打呀。 我这下子把你打到八里台子去，你看。 哎呦，敲。 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还要反了你？ 我要反呐！ 哎，叫你来说，这有王法没有了？ 哎呀，没有王法能把我活埋了。哥，你这什么玩意儿？ 八大片 啊！ 我来瞧来。哎，别忙 啊！ 别忙！ 怎么着？ 瞧你问了价了吧？ 你刚才说的不是俩大子吗？ 俩大子 啊， 那是前50年。 那么现在呢？ 4.8。 4.8。 啊，贵呀、啊。 这不不贵。去年5.6我没赶上。 哎， 没挑了。 你看 啊。 等着啊。 嗯。洋片呢？你说这洋片多费事吧这玩意儿。啊， 怎么你还性子急呀、啊、 我急着看呢。 给你摆稳了啊。 哦。 镜头晃悠，你看得见吧？ 我是镜头晃悠还不行，事儿还真多。 过来过来过来，行了。哎， 板凳呢？ 有吗？ 板凳啊， 没有板凳，劈了烧火了。 不，那我怎么瞧啊？ 撅着瞧。 对，瞧这羊片多别扭，还撅着瞧。 不瞧啊？ 快进行，瞧吧。站着还不稳呢，站着瞧吧。 着着这是。 我花四块八就看这茶碗底儿啊。啊， 四块八你也看嘛呀？怎么不上算呢？ 啊， 不上算行嘞。你花九块六，咱来个饭碗搁这。 我都已经打住，你要来个脸盆还麻烦了。行，就这茶碗底儿吧。嗯。 咕噜咚咚锵锵，咕噜咚咚锵，哎，往吧往里敲哦。 连打带骂，你看见了？我看羊片，你骂人干什么呀？ 多子骂你了。 那多子骂，这各位也听见了。 多子骂你了。 什么叫王八往里瞧啊？ 哎呀，哎呀，老先生，嗯，老先生，你这是什么耳朵啊？你这是 怎么了？ 我说你王八里头瞧，往远处看那个景致，那不叫王啊？ 啊。 我这西湖美景你得望啊，望坝里头瞧， 望坝里头瞧，王八里头瞧，音同字不同啊，耳音不好。 怨我们，咚咚咚锵，哎，王八往里瞧， 还是王八不是？我这耳音还没上火，还是王八。我有要求， 嗯， 您呐，干脆别唱， 怎么了？ 光用嘴说， 哦，不叫我唱 啊， 叫我说， 哎， 行啊， 啊， 没关系， 好， 哎，可这么着， 嗯， 我说可是说， 嗯， 我说我这片到哪里了，你说到哪里了，我说到哪里，你说没到，看见我这门不了， 干嘛？ 咱还是走啊， 说，我花四块八跑着捧生意来了， 哎， 嗯。 说好话你不接受吗？ 哎，好的，嗯， 老哥过来瞧呗。满得了站的，满不了看的。站着的老先生算白来了。 您几位后悔去吧，你们。 这有看的，你问这位老先生，我这头天到哪里了？ 这到哪儿了？ 这就是头一天 了。嗯， 你看到哪里？ 到哪儿了？ 头一天到哪里？ 到哪儿了呢？ 到哪里？我问你到哪里？我说了好几句了，你到哪里？ 到茶碗底儿了，到哪儿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到哪儿了？嗯， 我忘了说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话说在电影尚未普及那年代，拉洋片是一种代替电影的娱乐方式，堪称中国独有的街头土电影。而拉洋片这段相声可以说来头不小，据说是当年王世臣、赵玉贵先生的拿手绝活啊。除此之外，马三立、张庆森、常宝霆、白全福、马志明、黄祖民等等相声名家都曾经说过，这其中尤以郭荣启、马志存这个版本最有特色。郭荣启逗哏，对人物言谈举止的模仿很传神，再加上他的倒口功夫很厉害，使得这段传统相声能够历久而弥新。而常宝霆与白全福表演的版本在学唱方面别具特色。下面呢，咱们再来听一听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拉洋片片段。 有一种拉洋片的，见过吗？ 倒是有些日子没看了，倒是。 瞧见过吗？ 可知道。 有些日子没看了。您提什么洋片？洋片跟洋片还不同 啊， 种类多了。 是。 你像刚才郭荣启拉的那个，那叫水箱子。 哦，不是转。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有水箱子，有推片， 嗯， 种类很多，都是这么一个茶箱子， 有锣鼓家伙， 嗯， 锣鼓家伙上面拴着绳，自己蹬那线，锣鼓家伙就响， 是 自己蹬线自己唱， 嗯， 都是那一套家伙，但是唱法跟这个画的大小它就不一样。 对， 你像北京，在过去讲究大金牙， 不错， 现在有个小金牙， 嗯嗯， 那个洋片跟一般的洋片不一样，他那个洋片箱子大， 嗯， 人画的也大，这一溜就有二十多个镜头，同时有二十多人能够坐在那儿看， 嗯， 板凳摆着，他这个人唱的时候呢，得站在凳子上头唱，因为他人多，有的人呢，他坐那儿看不到啊，哎，站在那儿他也要听一听， 你瞧瞧， 因为什么呢？他唱的那个味儿特别好听， 这个小金牙什么味儿呢？ 小金牙唱出来这个味儿， 你小小 一拉这个锣鼓家伙， 嗯。 唱不是隆咚唱，唱不是隆咚唱。大不里头带看呐、哦，大不里头带看呐、 哦。哦，往里看。 头一挨的天， 嗯， 这北京城里哟，那你来看了看， 嗯， 只修我的里九外七。那是皇城的寺，金龙宝殿哦，修在了中外间，金钟三响哦，那就王登了殿喽。唱斯克隆咚唱，满朝的文武哦，他们都来站了班了。哎，对，唱不是斯克隆咚唱，唱不是斯克隆咚唱。 这是小金羊， 这种羊片就一个人。 嗯。 站了线画起来，那张画出来了。 哎， 有一种推片非得两个人。 这推片我可知道， 上面有八张， 嗯， 中间有八张， 哎， 底下有八张， 不错， 见过吗？ 长的， 三八二十四张，两个人。 哎， 这唱完了往那边推， 哎， 那个人唱完了往这边推。 对， 听过吗？ 听过， 会吗？ 会啊， 来来 来来， 唱出来就这个味儿。 你来来， 这一张的袋袋唱下来的。你那就看上一的看， 嗯， 小茅屋的那个放棉花，长得就在上边。 怎么了？ 推过一片去。 哦，推过来，这边接过来。 挨着一张，咱们照下来。照下来的。我们还没看了， 行，这就是蔡兰清啊演的这出居尔定啊， 也照在了上边。 是这味儿， 这味儿可不对了。 怎么了？ 推片怎么这味儿啊？ 这有个钉子把片刮上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常宝霆和白全福合说的版本的相声拉洋片片段。拉洋片本是旧社会实行的一种娱乐项目，之所以现在还有这么多人知道，都得归功于这段经典的相声了。其中不同形式的洋片的几段经典唱段饶有趣味，可以说是这段相声的精髓，也是洋片艺术的精髓。好了，说到这儿，来听一首歌曲吧，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音》。歌曲过后，咱们继续今天的快乐之旅，诸位稍后见。 收拾下自己的心，说给自己听，那黑夜那白夜全都不在，那风梦那朦胧，风吹熄我的梦，收拾下自己的心，好让前世听，那黑夜那白夜全都不在，那风梦那朦胧，风吹进我的梦，风里飘进各自有伤心，偶尔想起我爱你，想追有自己哭不起勇气，我心中黑白无力靠近，朝着你的心，今夜又会在哪里，窗外的风起天下起小雨，我心中黑白 我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儿咱们来聊一聊从洋片到电影的变迁。刚才的节目当中说过了洋片，下边来简单的聊一聊电影。1896年的8月11日，上海闸北唐家弄的一座私家花园内在表演着娱乐节目，中间穿插放映了由外国人带入的影片，这是电影在中国放映最早的记录。当时距离1895年电影的诞生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当时中国人把这种娱乐形式称为西洋影戏或电光影戏，以后统称为影戏。电影之所以能在短短半年多时间就进入中国并迅速的流行开来，一方面与当时的中国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人喜爱追求新的文化与艺术形式有关。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影坛出现了大量优秀的译制片和国产影片，这些电影被广大的影迷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一种流行时尚。